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梦莹，快点，咱们热身了，在后面磨叽什么呢？ 哎呦，不行不行，我今天跑不了了，你自个儿跑去吧。 你的腿怎么了？ 哎呦，我天哪，昨天去爬了个山，今天我这腿只能打直，不能打弯，太疼了。 呵，那我知道，你这迟发性肌肉酸痛。 什么？什么痛？ 迟发性肌肉酸痛。 好的，那刚才大家又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剧场啊，很有意思。迟发性肌肉酸痛，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但是也有一些健身爱好者可能对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未必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情况。就像刚才小剧场里提到的，可能我今天只是去爬了个山，又或者是我今天多做了一些活动，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造成的，给我们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避免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迟发性肌肉酸痛，都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常教练一起去分享的，对不对？常教练，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首先就先和大家去介绍一下吧，这个迟发性肌肉酸痛它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呢，它很奇怪，你知道吗？它这个酸痛 很奇怪，名字就已经很奇怪了。 对，名字特别长是吧？ 对、 它这个特点就是今天不疼， 哎，对， 明天疼， 对， 对吧？ 让你在当天是完全想不起来我 对 做了这么大的 强度 量啊。 对，但是一般来讲哈、你如果第二天如果出现这种疼的话，前一天的时候一般感觉你对应的肌肉会觉得无力还软，就有点是像比如说我蹲腿啊，蹲特别、我腿都不敢下楼，那就是打软腿、 打抖， 对， 真的 是打抖。对，然后呢第二天哎呦这个疼就明显了。有这个很奇怪，就是有些人会第二天，有些人会第三天， 对对对， 不一样。 对， 而且呢还有个特点，我说一个更奇怪现象啊、如果呢你今天晚上没休息好，比如我赶工作，我要赶一篇稿子，然后呢我熬夜了，第二天呢这个痛是隐隐约约， 哦， 不明显。好了，另外一种情况呢，还是相同的条件，但是我今天晚上啊不行太累，我睡得特别早，第二天这个疼痛会特别明显， 就来的 更猛烈那种感觉。就是跟睡眠是不是还有一定关系，就有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休息好了反而会更疼， 对， 我没休息好呢好像 若隐若现， 对，若隐若现，就是感觉好像有点感觉，就疲劳但是没有那么明显，这就是这个疼痛啊、这个疼痛它最明显的区别是怎么样呢，它跟我们训练过程当中也会有一种酸痛，就是训练过程乳酸的那个问题， 对、对， 就我训练啊，这个肌肉这个练的都快充血了，快爆炸了那种感觉，也会痛，对吧？但是那个痛和这个痛是没有关系的。 哦，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个 叫乳酸这个疼痛，就是这个乳酸系统造成乳酸堆积啊，造成的肌肉酸痛。 但我一直以为那个也叫迟发性肌肉酸痛。 No， 他没法迟，他现在就疼。对不对 啊那个是跟乳酸有关系，但是那个痛你会发现你只要停止训练，然后基本上过个20分钟左右，对吧，20分钟最多就1个小时2个小时， 没了那种感觉，就没了。或者我做完这一组之后呢，我休息一会儿，立马那个酸痛就没了。但这个呢是必须要过12小时最少，或者48小时、 嗯、 然后才会出现。所以这个酸痛跟乳酸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和我们在健身活动当中的。 对，因为我们健身过程当中我们会用到无氧系统，无氧系统里面会排一个东西叫乳酸。 嗯， 乳酸呢它会造成我们一些肌肉的反应啊。很多人原来的会认为，哎，这个酸痛是不是跟乳酸没排这个干净啊、 嗯、 或者是没排这个消耗掉啊有关系。其实呢现在很多的一些生理学研究表明是跟乳酸是没有关系的，乳酸早没了，早就代谢掉了、 嗯、 所以第二天这种酸痛什么关系呢？啊，现在一些发现其实就是跟肌肉的受损有关系，肌肉细胞、 嗯、 但是这种受损是非常轻微的，非常轻微的受损。它呢就是会发现在这个微观状态下，我们会发现这个细胞膜，它那个细胞的细胞膜那个壁啊会发炎， 嗯， 会水肿这种。而且呢通过一些这个观察之后发现那些肌肉纤维正常，你知道吗，如果咱们平常不怎么锻炼啊，或者锻炼完之后恢复很好，那个肌肉纤维是非常整齐的，就像那个扫帚一样、 嗯、 特别整齐。好，但是每次会发现如果这个人啊，他如果在处于迟发性肌肉酸痛期间，或者是每次做完大强度抗阻力训练之后，这个就会乱，肌肉纤维就会乱，就有点像那个头发拿十斤呼了呼了那 种，葫芦过去， 对，葫芦过去那种感觉，就那种情况。然后其实呢就说这个肌肉纤维里面是有破损的，是有破损，就但是很轻微，是属于微创，极微创级别的破损、 嗯、 然后呢然后这个反应呢会比较慢，然后这个人慢慢第二天才会出现这种反应。 哦， 他呢你如果再严重，比如我大面积的这个受损或者很严重的受损，这种呢就大家可以想象成那种拉伤，那种就比较急性，就当时就觉得特别疼，对吧、 嗯、 但这种呢就是很微创。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会这么说，那既然都是受损对吧，我拉伤也是受损，迟发性肌肉酸痛也是肌纤维受损， 嗯， 都属于受损级别。那按道理来讲我应该当时也会痛，对不对？我为什么第二天才会痛？ 这个会延迟那么长时间、啊、 对，而且它有时候跟很多因素有关系。所以呢就到现在为止就是那些生理学家还在研究这些东西、 嗯、 就它最后根本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答案有一天终归会揭晓、 嗯、 但现在确实在显微镜下看的话就是它那个细胞膜会受损，但是跟乳酸是没关系的，这个是确定的、 哦、 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未来我们几期节目当中如果有答案的时候我们会告诉 给大家揭晓 啊有答案去揭晓、 嗯、 现在我也在看很多一些研究性文章，现在还在去继续在做一些研究、 嗯、 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酸痛呢其实会有种现象，就是因为我明白它的 成因 啊，它这个成因之后我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有效的降低 给我们带来的那种不适感、啊、 对，不是，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他会害怕这种酸痛， 但是有时候这种酸痛它是挺突然的就发生，就像刚才我说的，可能我今天做的这个活动比较多， 对 啊，比较累， 对， 又或者说像刚才说的这个爬个山，但是它又不是说我经常去坚持的， 嗯， 所以就是造成的这种， 就是说你 情况是挺突发的嘛。 你在某种情况下是突然，你比如说这个人从来不运动、 嗯、 或者从来不活动， 对， 然后他突然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嗯、 就突然这个运动强度突然变大， 对， 突然变大，这种大幅度改变的时候这个人会比较明显， 嗯 啊，比较明显。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肌肉纤维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一些疲劳劳损这种情况， 对 啊，疲劳劳损，但是这种是极微创的啊，然后它就会出现这种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有效的去避免，有效的避免。当然你平常像您这种刚刚比如爬了个山对吧、 嗯、 你可能没留意这些情况，当时光入了美景， 对、啊、 对吧啊。但是最明显爬山的朋友你就会有感觉，一般来讲啊，你如果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还好你下来的时候觉得那个腿啊 就开始抖了， 就有点抖了， 对， 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第二天出现这种概率 十有八九， 十有八九就会出现啊。但是可以有一些方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嗯、 那现在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做冷疗、 哦、 冷疗，其实你可以洗个凉水澡，这个凉水澡不是冰的啊、 嗯、 那个温度差不多是在12到15摄氏度，这个就很快去冲一下，就现在呢就说这个冷水啊它会有效的缓解啊，有效的去缓解这个第二天这种疼痛度， 嗯， 它有效的缓解。还有呢就是在包括咱们平常训练了哈，咱们平常训练，在平常训练过程当中呢，这个梨形收缩，咱们有一期讲过梨形收缩、 嗯、 对吧，在梨形收缩这个环节当中就不要做太多，就或者不要给它延长太长，比如说我什么快起慢落好了。对于一些初学者的朋友或者你要刚开始锻炼的 人，如果你听到有些训练技术很好的跟你说要快起慢落， 你就别慢了， 停 stop 可以了，这个我受不了啊， 我就正常落就可以了， 对，我就正常落，我上去是怎么上去的，什么速度上去的，我下来的时候也要怎么下来， 嗯， 哪怕你下来的时候稍微快一点都还好，因为我害怕那种疼， 对 对吧，因为很多人确实害怕那种疼，而且你知道吗，有些人我们在锻炼，我们在健身房中经常会碰到这种啊，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单车课， 嗯， 你知道吗，这个一个会员啊，他刚办了卡都会有那个新鲜度， 对，还有那个冲劲儿， 对，冲劲儿，对吧，就看什么运动都好，哎，我要从今天开始，然后我要 每天都要去练，而且不同的项目我都要尝试， 对，特别是那种气氛好的单车课，对吧， 对 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里面你肯定有切身体会， 嗯 啊，就是上课的时候极度嗨，对吧，下课的时候是扶着楼梯下， 对，当时就已经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卸光了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很危险，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如果严重的话还会出现是什么横纹肌溶解综合症， 对， 那是很严重的， 对， 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 对， 一定是要注意，所以你比如上单没问题，你可能进去十分钟左右你就出来， 就是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不要一直跟着嗨。 因为在这里面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循序渐进原则。 对， 循序渐进原则在训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嗯， 而且呢，就是对于特别怕疼的这些朋友啊，是非常有效的。而且你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你强度如果突然变大很多，可以，没问题。突然变大好多，我告诉你，后面几天会疼，但疼的这几天不代表你不练， 嗯， 你必须要练。你越不练，疼痛周期越长，而且你越不想练。你疼过这段周期之后，后期你再提高做这种大强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你后期出现这种疼痛的概率和这种疼痛度会明显会降低。 对， 但是这种是适合于哪些人呢？适合于有经验水平的人，比如说这个人原来是个运动员，他可能是有那么几个月啊没练，就比如受伤了或者怎么样，他回去立马加强度，他还好，他疼痛他也能忍受， 他能承受，对 对吧，因为他这样可以快速恢复，但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从来不推荐， 对， 从来不推荐。而且呢，在这个每次这个出现这个酸痛啊，每次出现这个迟发性肌肉酸痛之后呢，很多朋友就会出现一种现象，我不动了， 对 对，我不敢动，为什么疼啊，太疼了， 对 对吧，长远练 虽然您刚才说了， 嗯， 大家应该要继续去坚持动， 嗯， 继续坚持锻炼，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对，我原来就碰到一些会员，对吧，就不敢动啊，不敢动，我告诉你才要命，因为不敢动它疼痛的周期会更长， 对，而往往大家一般就是要等到我不疼了， 嗯， 我才能想起来我再去练， 那个时候你也不想练了因为你会觉得疼 对 对吧， 嗯， 好了，所以呢我跟大家说哈，一旦出现这种疼痛之后呢，你最明显的就是你要做一些相关的筋膜放松、 嗯， 还有就可以做拉伸，一定要让那个肌肉做拉长，一定要让它做拉长，就比如说像刚刚你说腿特别疼，我相信肯定大腿前侧是特别疼， 对， 屁股是特别疼的， 对 不对，好像您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做什么，比如股四头肌的伸展啊， 嗯， 臀大肌的伸展，我告诉你啊，伸展的前几次，就是比如说这节课吧哈，比如说我们要做四次伸展，这个股四头肌我们要一共做四组的伸展，你可能在前两组的时候确实是难受，但是好了，我敢保证当你拉伸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个疼痛感会下来， 对，就坐着坐着你就适应了，感觉 对，就是而且明显你感觉那个肌肉会好很多，你知道吗，如果这个肌肉哈，你这个肌肉，如果你迟发性肌肉酸痛之后你不给它做拉伸做放松之后，这个肌肉会容易变得特别绷紧， 嗯， 变得特别，因为你那个肌肉就不敢拉长嘛，你像如果肌肉长时间保持一个体态下，它会缩短的，它会特别绷紧，所以一定要做一个放松，我相信在做那个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体验过，我体会过， 嗯， 然后这个是特别疼的，特别疼的。但是你做完之后，基本上如果是你是在接下来保证正常训练，保证正常，因为我可以练其他部位嘛，对吧？基本上2-3天就能恢复的很快 啊，就不会再那么影响日常生活了嘛。 如果你是很严重的迟发性肌肉酸痛，然后像你不动的话，有些时候这个疼痛的周期啊，能达到1个多星期。 对， 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是他练完之后可能起床都起不了， 是， 对吧，上厕 所有这种感觉， 对，上厕所都上不了， 对 吧，盯着那个马桶 好痛苦啊，蹲下的那一瞬间， 对，就做好多思想工作，对吧，好不容易坐下了，起的时候 又要做思想工作， 对，要做思想工作，就特别难受， 对吧，但是如果是就你做完拉伸等等这些就会好很多， 好很多。 那这个拉伸指的是在我们当时，比如说你做这些活动完了之后， 第一个是当时你肯定要是要做拉伸的，第二个就是第二天出现疼痛的时候 也要做 拉伸，这是最关键的，这是更关键的，就是你别不动，你越不动越麻烦，这是它的一个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所以呢，各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就疼你也得做，但是呢，要注意，就是因为你知道它的这个出现的这种原理了哈，所以呢，在这里面一定要清楚，就是你的强度方面也要把控好。其实如果把控好的话是没问题的，你比如我今天练完，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啊，就是特别是你准备要做运动的这些朋友，你练的时候呢，如何去把握这个度，这个很关键的。很多朋友就说，那常常我应该如何把握度呢，保证第二天这种酸痛感是可以我在控制之内的， 不要那么强烈， 对，就是我能承受，就是不然的话你太疼的话我也受不了，对吧。最简单就是在前一天训练过程当中，第一个兴奋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在练一些肌肉的时候啊，如果你感觉到这个肌肉开始有一点点紧张，有点紧，千万别充血，千万别，因为我们一些中高级训练者练的时候就得充血嘛，对吧，特别感觉特别强，充血了第二天你就做好疼的准备。如果说你练的时候，哎，感觉比如我练肱二头，我练胸，我觉得这个肌肉呢是有一点那种胀的 、 稍微有一点点，然后有一点紧致的感觉，你就可以停了，你可以换动作了，你可以换动作了啊，就我可以练其他肌肉啊等等，这些就不要再刺激这个肌肉了。好了，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你的什么感觉，你会觉得这个肌肉，哎呦，身上有点酸，身上有点疲劳，但是你不会觉得疼，你不会影响正常生活，你休息一天，第二天不要练，休息一天，第三天再练，第三天再练，然后呢，然后慢慢慢慢你就能承受了，这而且就是你可以不认为就运动会那么辛苦，因为好多人还会进一个误区，就是如果我特别疼的话，哎呦，不来训练了，为什么，训练太痛苦了， 对呀， 你会潜移默化的会认为就是 每一次练完我都会这样， 我都会疼，但其实不是，而且呢这种疼呢跟实际的训练效果并不一定成划等号关系，因为你知道吗，有些高级训练者他们就会认为，就是如果我今天练完之后明天身上不疼的话，就会感觉昨天是不是强度不够啊，或者怎么样， 会， 因为你疼痛的这种耐受度和肌肉的这种承受强度已经 越来越 高了，很高了，所以呢就是并不代表就是说这个疼出现一定是你训练效果好，疼没有出现是你训练效果不好，这个是没有 不成正比的 不成正比的关系的，也不能划等号的，是这样的。所以第二天就刚刚所说的，第二天的咱这个放松是很关键的，你不同的部位啊出现这个疼痛啊，放松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我们就跟大家开始说一说吧，我们关于这个放松，尤其是一些部位，就先说让大家最痛苦的这个 腿对吧，腿和腹是最容易的 对 吧， 对。 好了，腿有几种放松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因为在疼痛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你会感觉拉伸的幅度不会那么大， 因为你拉伸不动啊， 对，疼啊， 太疼了， 对， 对 吧？好了，所以呢，比如像我们原来讲的什么股四头肌伸展，我们就手要交，就从背后，然后要绕过腿，对吧？然后去拽那个腿嘛，对吧？就是我们一只手要扶墙，然后另外一只手去摸这个对侧腿，另外一只手去摸对侧腿的这个脚踝去拉嘛，对吧？你可能拉不动。或者腿又抬不起来， 这个其实相当于是在我们第二天的时候 做 的这种 对 拉伸了，对 你在前一天也可以做， 对， 前一天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疼的时候其实应该做一做， 对，应该做，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你做的时候你可以在脚踝的时候放毛巾，脚踝部分延长它，就是我适当去做拉伸，又或者怎么做呢，你去可以找一个这种凳子啊，或者是这个桌子啊，然后把脚搭在上面，就背对着啊，脚搭在上面，脚搭上面，然后 被动性的吗？ 对，被动性的。然后呢，就身体的，你根据那个感觉，身体适当性的往后仰，然后增加它那个股四头肌的这个拉伸度。 对。 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会慢慢的这个幅度增加，慢慢幅度增加。其实呢，就是你的最终目标是可以让腿完全的屈曲，完全屈，一定不是哎呦，我就拉伸到差不多一半就可以了，别，一定要往上去，一定要让这个肌肉完全的延展开。这样的话，你知道，延展的越开，你的这个效果越好。效果越好。 这个是需要拉伸到极致。 对，就是，但是呢，它是一点点过的。我们平常腿不疼的话，可能一下就会到位。 对， 这个时候呢，就是会 趁着劲儿，自己得感觉着来。 对。又或者说怎么样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因为两条腿都疼，对吧，另外一个支撑腿在那撑着也难受，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用跪姿的方式 跪姿，就是那个， 就相当是坐在脚上。 对，很多时候会觉得脚踝特别不舒服， 嗯， 对吧？脚踝因为它绷在那个地方，就压住，特别不舒服啊。这个时候还是拿毛巾卷成那种厚条状、粗的那种条状，然后垫在脚踝下面。 哦， 这样垫起来，垫高，这样你脚踝就没问题了。 对， 啊，然后你先跪姿，跪姿后很多朋友就会有拉伸感，但这不是到位， 嗯， 没到位哈，手放在身体后方，身体向后侧仰， 哦，对， 慢慢向后侧仰啊，可以的话抬抬屁股， 嗯， 可以的话抬抬屁股啊，这个呢就是对你的整个大腿前侧，会比较有效，但是在拉伸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这种跪姿的这个。大腿前拉伸啊，这个拉伸的时候呢，就大腿不要分开， 嗯， 是尽量并拢， 嗯， 并拢，因为你分开的话效果就会不好， 哦， 效果特别不好，然后你要并拢，啊，并拢，这是大腿前侧的，用这种会比较好， 嗯， 然后接下来咱说臀部，对吧？臀部呢也是就是在特别爬山啊或者什么时候我们会经常遇到，对吧？它怎么做呢？你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盘腿， 哦， 啊，盘腿。盘腿之后呢，记得啊，你的膝关节要冲外侧，就不要冲上， 嗯， 是冲外侧的。 对， 冲外侧之后呢，一只手就是扶住脚踝， 嗯， 另外一手呢就压住这个膝关节的位置。 对，跟它往下 压。对，然后让这个小腿啊尽量与地面平行， 嗯， 小腿的这个胫骨干啊尽量与地面平行，然后腰背挺直， 嗯， 向前倾。 哦， 身体向前倾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臀部拉伸感觉会比较好。拉伸感觉比较好，然后再交替换腿。 嗯， 还有一种最简单的就是躺在地上， 嗯， 然后呢做抱腿，就我躺在地上，然后抱住腿， 把它抱向胸前。 对，但是抱腿的这个发力方向呢有点不一样啊，是往对侧的肩膀去抱， 有点像斜着， 就斜着，就是我比如我要抱我的左侧腿，我的膝关节以膝关节为原点，然后。我现在抱住我的小腿，对吧？抱住我的小腿，然后呢，我双手发力的方向是往我的右肩，我是现在左腿嘛，左膝嘛， 嗯， 往我的右肩的方向去拉。 对， 啊，就是我是有点像斜着拉。有些朋友呢，可能膝关节有问题的朋友啊，可能你这样抱住小腿觉得不舒服，你可以抱大腿， 哦，嗯， 可以抱大腿啊，抱大腿然后往后拉，这个是臀的， 嗯， 一定是斜的，啊，斜的拉的感觉会比这种。往单同侧的这个拉的这个感觉要好很多，因为我们屁股的这个臀大肌的肌肉纤维 走向 是斜的， 对， 它是一个斜的走向， 所以给它做拉伸的时候也应该让它斜着嘛。 对，这样就是让那个肌纤维完全可以这个打开啊， 哦 嗯，打开。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大腿后侧， 嗯， 对吧？大腿后侧其实也是可以这样的，就是我坐在凳子上，然后呢。然后一个腿伸直， 嗯， 伸直，然后另外一个腿是屈腿的， 嗯， 然后身体往前也可以了， 哦，相当于去够那只脚，就是伸直的腿的那只脚的脚面， 对，然后腰背是要挺直的， 嗯， 往前，这个就是平常我坐姿都可以做，啊，坐姿都可以，然后换腿，这个比较简单， 嗯， 对吧？然后呢，你坐的时候可以脚尖往外一点点，然后往内一点点， 这些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大腿后侧其实。看似一块肌肉，其实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所以我往外一点点，往内一点点的话，它其实针对的那个肌肉部分有点不太一样， 嗯， 是这样的。 但是能够刺激到的就是我们 整个大腿后侧。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记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三号高炉，全球首发中心，凭借着传统重工业遗存与现代都市场景的时空对比与气质反差，随着首钢园成为京西文化地标，沉寂近十年的三号高炉也迎来了堪称戏剧性焕新的高光时刻。 明天那个重要会议啊，包括这些路章，我都提醒过多少次了，拆了别往那一立。整个这个办公区是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听到常教练和大家介绍了迟发性肌肉酸痛，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进行缓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小腿也会出现这种， 有小腿，对啊，小腿是在哪个地方啊？小腿呢，酸啊，很多时候还不是后面酸， 前头， 对， 对 吧？ 就是那个 腓骨的位置， 哎、 就是小腿 外 侧， 哎、 对吧？外侧这个地方就是胫骨前肌嘛， 对， 胫骨前肌就是因为你在爬山或者跑步的时候，你的脚啊总是这个 勾脚 。就是你把手放在这个小腿外侧，然后一勾脚，明显、特别明显那个肌肉， 对 吧？ 对， 就那块肌肉酸。因为平常说实话，你会发现小腿后面为什么也有酸，但是感觉好像不明显 。 因为我们小腿后侧的这个肌肉啊，它的这个力量和耐力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它每天你知道吗？每天都得承托我的身体重量，它而且是在最下端。 对，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小腿啊它很强，你比如说你看在健身房里面啊，有些人会做那个提踵的动作，就扛杠铃、你会发现你发现他做提踵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重量都特别大，你发现吗？可能蹲啊没那么大，推也没那么大，但提踵的时候那个重量真的好几，就上百公斤，对吧？150-160公斤甚至加到200公斤，他这样能做，因为这个肌肉的力量特别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小腿上面最多是有点胀那种感觉，对吧？你说酸那种好像小腿前 后侧是达不到那种程度， 对，小腿前侧。那小腿前侧这个拉伸，其实刚刚我说的那个跪坐呢，应该就是让脚背这样。如果你想跟它放松更透一点啊，然后呢你可以拿球， 就是滚嘛， 对拿球去压这个外侧， 就是我们之前说那种筋膜， 对， 筋膜的放松， 对，就是拿球去压。因为而且这个地方呢，因为旁边是有胫骨干这个地方压的时候，就不要压到胫骨干上，内侧就正中间吧，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胫骨干嘛，特别明显，不要压到它，压到它就成刺痛了。然后拿那个球去放松，但是拿球放松的时候呢，你最好是隔这个衣物 啊， 隔这个衣物去压，或者是怎么样呢？还有一种，可以拿泡沫轴就支撑俯卧位，然后把这个小腿外侧啊放那个泡沫轴上，然后做屈腿的动作。就支撑住，然后做屈腿动作，然后另外一个腿是在旁边做支撑啊，然后就是压用这个泡沫轴滚小腿的啊，滚小腿。这个其实，这个酸痛的这个它这个肌肉，你说出现那种迟发性肌肉酸痛，它会有，但是它的疼痛度没有大腿和臀部那么明显。 对，就尤其是大腿前侧嘛，往往这个 对 受灾区最严重的地方。 对，除了拉伸以外，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大腿的筋膜放松啊，臀部那些都可以用。 对，那也就是说泡沫轴我们也可以把它拾起来， 只要是放松的类的，对这些都是有效的。 那就没事自己滚一滚，拿泡沫轴滚一滚大腿前侧，其实同样可以。 滚的时候啊，会比拉伸的时候这个感觉会更爽。特疼，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其实自己滚它的这个好处就是，反正我能趁着劲儿嘛，我就是再疼我自己也能。 不可能啊！你知道吗？拉伸还好，拉伸什么呢？拉伸因为你一屁股坐在上面了，你起来呢，你像拉伸就是疼那一下，就疼一下，蹲下去就疼那一下。其实过一会儿你就觉得不太疼了。你为什么不想起来呢？因为起的时候更疼，臀还屁股还疼， 对 吧？但是那个滚是不一样的，滚啊，你撑不住劲，因为两个腿都在泡沫轴上，对吧？你撑不住劲，而且呢，在疼这个迟发性肌肉酸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肌肉是比较害怕发力的， 对， 是是， 就有点像他想躲着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你就反正就不想让发力，因为他一发力他就 紧绷住。 而且呢，为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泡沫轴一压，然后你不是刻意去做放松的话，你肌肉又绷紧的话，其实对效果 对这个筋膜放松的这个效果也不好， 就没达到那个效果。 哎，对，但是我提前跟朋友们说，就是这个会特别疼，这边会特别疼啊，这个就是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疼的时候，就是那脸都会红， 刺哇乱叫， 对对，脸都会红。但是放松完了就放松完，放松完了，哎，好像还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 啊，咱说平常放松有时候都难受，对吧？然后你更何况有迟发性肌肉酸痛的时候， 嗯， 对吧？嗯，这个就是下肢当中会容易这个出现，其实主要是腿和臀。 对，但是我之前啊也看到过有的人他们是这样子应对迟发性肌肉酸痛的， 嗯， 就是也不是刻意的去只做这个大腿前侧呀或者说是臀部的， 嗯， 他就是自己在那儿做蹲起。 可以 啊，先开始当然非常痛苦， 嗯， 真的是蹲下和起来都太难熬了， 嗯， 但是蹲起了一会儿之后 好很多， 就发觉好像没有那么疼了，而且就挨过去了。 对对，然后就有点发热而已。 对， 对吧， 然后也就很快的，好像就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嘛， 嗯， 这个时间好像也就， 没隔几天就好了。 对 对吧，这其实说白了也是在里面，就是因为它肌肉纤维在活动， 哦， 肌肉纤维一活动之后呢，那个血液循环会变快， 加速了。 对，血液循环加快之后呢，那个，养分的供给啊等它的恢复啊会更快。 那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去放松。 对，是这样的哈，这是训练 啊， 这是训练，就是你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一定要配合放松。我可以今天不训练但我必须要放松，我可以训练在家放松，但是我不可以说今天只练我不又不放松，这个是不可以的。 哦， 就是放松我是肯定要做的，但是我放松完或者说我今天训练热身完之后呢，我去做训练了，然后我继续再做放松，这是最完美的。他说哎呀今天特别疼，真的教练不行，好，我单纯做放松可不可以？可以， 嗯， 没问题。但是最忌讳的就是你不动，因为你如果今天练完之后是，然后呢你这个肌肉是不疼了，但你像你昨天没放松，你今天练完之后又没放松， 堆积起来了， 你肌肉会绷紧的，你肌肉会绷紧的，就这个对肌肉恢复是不好的啊，这个也要清楚。就我宁肯不训练，你必须要放松啊，你可以强度低，而且你会发现他第二天做的话强度也不可能太高，很多时候就是自身体重为主， 嗯， 轻重量为主，对吧，去活动活动。 嗯，所以就是当天肯定首先是要放松的， 对，当天肯定放松， 对，第二天的这个放松更是必不可少的， 是 加上刚才说的这种训练也好，或者说我们就直接放松都是可以的。 对， 就让我们能够很好的缓解这种迟发性肌肉酸痛。 是的是的， 嗯，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地方，就是肚子 腹部 对吧， 嗯， 好多练完之后第二天这个都不敢笑 一笑就很难受，就得摁住。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你会发现所有刚刚大腿也好臀部也好这些肌肉啊，你发现特别怕别人捏你，发现 啊，对 对吧，特别疼。就我刚为什么在说，就是你让那个筋膜放松在这个阶段当中是最痛苦不过了， 嗯， 对吧。好了，那腹部怎么做拉伸呢？这个时候要做深度放松了，要做深度放， 嗯， 我们原来讲腹部拉伸就是要站直对吧，然后手举高，然后做两端延伸就可以了， 嗯， 这最基本的对吧。好，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适当的去做那个眼镜蛇式的放松。 哦， 就是趴在那跟那眼镜蛇式的立起来， 有点后仰了吗？ 对，但是啊今天也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当普通朋友也可以做啊，你在做眼镜蛇式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呼吸要配合好。 嗯， 如果你呼吸配合不好的话，可能你的腰椎会受伤。 嗯，这么严重。 对，因为所以为什么人家瑜伽老师还有普拉提老师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注重呼吸，在某个讲啊我们要吸气我们要呼吸对吧，其实它背后是有它背后原理的啊。我举个例子啊，就还是眼镜蛇式，我们现在先趴在垫子上， 嗯， 你如果起的时候很多普通朋友就是趴上砰就推起来，这个其实是特别不好的， 对， 你知道吗？你包括我也不敢那么样，就是这个容易受伤。 它都是让你要一节一节一节那么起来， 这是一个方面。 对， 还有就呼吸，呼吸趴在上面之后你先吸气， 嗯， 先吸气好了，然后呼气的同时手慢慢慢慢开始撑气，一般刚开始先肘撑好了，眼睛是看向正前方对吧，然后现在这个胸椎腰椎开始有点往后撅了， 对 对，往后撅哈，然后往后伸，然后好了，这个时候你如果觉得肚子的感觉拉伸感比较强烈，可以，没问题，可以停了。 对， 就是依人而言啊，如果你觉得哎这个我觉得还没有， 对，还没到位， 对，还差点意思啊。然后呢，好了，在这个位置上保留，吸气，呼气，手开始继续往上推， 啊，在呼气的时候再来去， 对，就是说他每次呼气的时候这个人才会往上走、 嗯、 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就是因为我呼气的时候我的肚子是往回缩的，是整体往回缩的、 嗯、 而且这种呼气不是那种大幅度呼气，它是很是轻微的小就小细流的这种 比较匀长的那种， 对，那种呼气出来，这个时候其实说白就是让我们的腹横肌是慢慢往回缩，我的腹横肌缩紧的时候我再去让腰椎动，这个时候相当于保护好我的腰椎，就不是说我肚子松我去上去折它啊，我先让它缩，而且越走的时候呢它缩得越紧，是不保护好我的腰椎啊，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然后到最后哎差不多这个位置好了，开始做均匀的呼吸。但是在做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我尽量要让我的髂前上棘就髂骨的这个位置要贴地，贴住垫子、 嗯、就别把这儿都起来了， 对，你这儿起来之后嗯成大腿了啊，就保证这两个地方贴住，然后呢手慢慢然后回的这时候也是一样，然后吸气呼气慢慢往回走啊，呼气就是每次在腰椎活动的时候都是呼气， 在呼气的时候来行动， 对，然后你如果你想吸气就停吸气，然后呼气慢慢往后走，好，然后保留好，那个时候就拉伸你的腹直肌，腹直肌、 哦、 如果你想拉伸比如一侧哈、啊，比如我想拉伸我的这个左侧的左侧，有人说腹斜肌那些，我想拉伸一侧怎么办呢，你见过那个青蛙吗， 嗯， 对吧，对吧，那个腿都是后面这样折的，对吧，好，有一条腿变成那种形状，有一条腿就是屈腿就往外撇开打开啊、 嗯嗯、 然后呢做那个眼睛蛇式， 哦， 做眼睛蛇，这个时候拉伸的就是伸直那条腿的那一侧会多一点点， 哦、 嗯、然后再反方向，然后做的时候可以身子稍微斜， 就是像侧面一点， 对，侧面一点，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拉伸感会更强一点、 嗯、 但是同样一样也是要注重这个呼吸， 嗯， 要注重呼吸，这个是如果是有你吃饭你就酸痛的话，你可以做这种深度的拉伸， 对、嗯、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因为我曾经在做这个眼镜蛇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觉得特别舒服，它不是拉伸我们深层的这个 拉伸比较充分， 对、 嗯、 然后呢我就跟那儿撑的时间比较久， 嗯， 但是等慢慢放下去又觉得 腰不行了， 对，又有点不适了， 对， 所以就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觉得说哎可以做一个充分的腹部的拉伸就撑的时间太久了， 其实可以这样啊，其实可以让你不用在那个地方停留、 嗯、 我们是以呼气来动， 嗯， 比如我吸气然后呼气是不是上去一节啊，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了，好，在这个地方吸气呼气再回来，然后吸气再上去，如果你是好两个阶段，比如说我要手要支撑，我先吸气，对吧，我呼气的时候是不是肘撑起来了， 嗯， 肘撑起来之后好吸气再呼气呼上去，好了，接下来是不是要吸气了， 嗯， 吸气好回，就让你的腰不要在那个地方一直停留、 啊、 你可以用呼吸来限制住这个时间， 对， 这样同时也是让你的腹部这样相当于是拉长然后缩短， 对， 拉长缩短， 就别一直停留在那个位置， 对，因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孟莹所说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在这里面腰特别不舒服，就是如果你撑久了之后啊，撑久了之后我们的腰椎因为长时间不活动，它也属于滑叶关节的，它那个滑叶会减少、 哦、 啊，它那个滑叶会减少，就是呢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骨骼会僵化住之后就特别不舒服啊，特别不舒服。如果各位朋友你做完这个动作你觉得哎呦腰觉得有点不舒服啊、 嗯、 怎么去解决，好了，慢慢仰卧。 就原先你不是这样仰起来吗，那我觉得是不是就这回把它蜷成一个球就可以了。 不做那个、哦、因为它现在就是已经不舒服了、 嗯、 如果我再让你做很多屈的话，就是这个躯干再屈的话，有可能让那个腰椎可能会出现移位的问题、 哦、 啊，所以好了，我现在要平躺。如果各位朋友听众朋友们你在做的时候觉得哎不行腰，就有些朋友可能忘了啊，我在那撑好久， 对， 然后哎我发现觉得那个腰哎呦不舒服， 不舒服 吗，好了，你别起来， 慢慢转身 仰卧， 嗯， 立马变仰卧之后呢，屈腿90度，双腿并拢，双手打开，跟那个大字形一样、 哦、 大字形，然后呢双腿并拢，然后做左右摆， 对，让腿往左侧或者右侧， 对，以膝关节为原点，然后呢左侧右侧，就像那个钟表滴答滴答那个钟表一样，然后左右摆 去靠嘛， 对，去靠，然后呢轻小幅 度，一定要慢一点， 小幅度去做，差不多呢是一秒钟往左一下，一秒到另外一侧，一秒钟到另外一侧，其实这个速度也不是很慢， 对， 这样做，但是你幅度可以小一点点。那做的时候做这个动作哈、啊，叫这个叫仰卧转体，然后做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肋骨，我们最后一根肋骨十二肋是在我们的后面嘛，尽量保证肋骨不要离地， 啊，不要离开垫子，也就是说你活动是在腰椎上，其实做这个活动就为了增加他腰椎的滑液。 对，而且其实在做的时候自己应该都能感觉到， 嗯， 后面的这个腰椎， 主要是腰椎， 对，腰椎可能会有一些、嗯、比如说是那种活动， 对 对， 有些可能会响声， 对， 会出现响声啊，这个都不用担心的。 对，但是是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啊、对，你做差不多做个一分钟两分钟， 嗯 啊，然后做完之后一般都会觉得那个腰啊会有点暖暖的感觉。好，这个时候也不要碰一下起来，侧卧， 嗯， 侧卧好了之后用手撑起来，在地上坐一会儿再起来， 哦，都慢一点。 对，坐一会儿再起来，因为呢你从趴到垫子上到变成仰卧很长时间，身体是处于一个低体位的状态， 嗯， 如果你一下起来，有些你知道吗，一下起来眼一黑动就躺地上， 哦 啊，所以因为你很长时间是在一个低体位的状态、 嗯、 特别是年龄大的朋友们，就是比如说这个中老年啊，这些朋友啊，就你不要认为啊我没事儿，你不用你没事儿，就我这个年龄对吧，有时我在下面蹲时间很长，就咱们梦影也是一样，蹲时间我动猛地站起来， 对，都会一下子眼前一黑嘛， 满天星星， 对 对吧， 对， 真的那样，你要中老年这一起来真的眼一黑，就是这个体位变化造成的这个局部性低血压嘛，然后一下眼一黑，一下又立马又躺上， 很危险 很危险，而且那一瞬间你不知道自己摔到哪个地方、 嗯、 所以为什么在里面说让你侧卧起，侧卧然后手撑在地上坐一会儿，哎，觉得没事了你再起来，不差那几秒钟、 嗯、 咱们不差那几秒钟， 对， 真的啊，经常我的一些朋友也是呢，我说你别着急，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对吧，你起来动一下躺地上好了， 那多危险、啊、 这更着急。 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给腹部的这个深层的拉伸嘛、啊、 对对对， 然后也 如果你出现不适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处理， 对， 然后我们剩下的、还有就是、最常见的，比如说你在健身房当中做上肢的话，其实胸还好，最主要的有一个地方是肱二头， 对，那种迟发性的肌肉酸痛， 对，因为很多你知道吗，初学者的会员哈，就到了这个健身房当中啊，你可能让推胸啊什么的他也感兴趣，但感觉总找不到，但弯曲行对吧，就练 感觉比较好做 啊，这好做，因为这个也简单嘛，对吧，就第二天手，你知道我原来带过一个会员真的，他你知道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自己练明白，我说你今天练差不多了，我说你洗洗回去吧， 可以了 对吧，然后不听，然后就在那还继续嗨，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大哥，人练挺壮的，跟人学，结果第二天跟我说完了，来不了了，再来见我的时候你知道他手伸不直的， 哇， 我都跟他说上完私教课之后我就说好了，你今天训练结束了，然后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长教练来不了了，我就看他，我大概回忆，我说印象当中我在上带其他那个客人的时候他好像在那个力量去跟一个人在聊天对吧，我就大概回忆好像他做一些弯举，人练挺壮的，他刚办会员没多久就挺兴奋的，就觉得、哎、有劲没处使， 他也想去这么做， 对，他想快速的就感觉练完之后就跟人家大哥一样那种、 嗯、 啊，然后第二天打电话说长江你来不了了，我说为什么来不了，他说手伸不直了，我说你手，我说没练手啊，咱昨天练的是腹和臀啊这些、 嗯、 对吧，就是下肢的偏，我说你怎么说，哎呀昨天我自己练完之后我手伸不直了，然后说我要去医院，我说应该不用去医院，很多年前了啊，然后去医院之后呢，后来下午到俱乐部找我了，说医生说没事儿，说让我回去歇两天、 嗯、 我说你这就是迟发你肌肉酸痛我告诉你们、嗯、就是练的，你知道他手伸不直，你知道他因为伸直会疼，他来的时候我以为他就跟假肢似的就屈着手臂来了， 对，他没法伸直嘛，啊， 都没法开车你知道吗， 哇 就特疼，然后呢来之后我说接下来会很疼啊，必须要拉伸，就包括他的小臂啊、包括他的这个肱二头肌就要做全方面的伸展，哎呦疼的他真的就滋哇乱叫， 撕心裂肺 的，对，好了，拉伸完之后好了，哎，好了，好 能活动 好很多， 对。 那从此之后，他就知道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如果你在俱乐部当中，如果出现肱二头肌这种严重的迟发性肌肉酸痛，怎么做啊？简单的方法，因为你自己有的时候给自己下不了手，对吧？好了，你必须要找一个物体了。我们原来讲什么主动伸展这些啊？那么在你出现迟发性肌肉酸痛的时候，说实话，有的时候是失效的，因为你自己给自己下不了狠心， 对 对吧，怎么办哈、啊、你的手顶到一个墙，双就手打开、顶到一个墙上，手掌完全放到一个墙上、 嗯、 然后向对侧做转体， 对， 向对侧做转体啊，就你用脚的力量去蹬一下就给拉直 转过去、 啊、对，一下拉直啊，然后保留住 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教练啊，就帮你，那那些教练可以给你下得了手， 或者找伙伴帮助呢？ 对，但伙伴有可能他会心慈手软，对吧？因为他不清楚这种情况嘛。但其实的话，其实就没事，就必须要给你做拉伸啊，或者说什么，先拿一些那个球啊或者按摩棒，先给你做筋膜的放松放松，然后你在拉伸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会容易。会容易啊，这是最主要最容易出现的。像肱三这些还好，肱三这个肌肉呢它力量也还挺强的，好像做完之后啊就是屈肘的时候会有点酸，对吧？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像我们原来就摸到同侧肩胛骨，往后摸到同侧肩胛骨，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不用另外一个手了，因为你可能另外一只手也酸，对吧？没力，好了，这个时候怎么摸到同侧肩胛骨之后，大臂是要打开的，打开，然后靠墙 啊，依然靠墙来借力 啊，靠墙，靠墙之后呢，你的脚要往外一点点，然后重心要这样压过去 啊， 压过去一下就到位了， 对，也有那种很强的拉伸感嘛， 对，就是这个我必须要靠住，如果你自己的话，因为你自己下不了手啊，你自己就要靠住这些墙或者自身体重去做这些啊，但确实你做完之后。就好了啊，就会好很多。所以肱二和肱三是应该是高发的，背阔这些还 不怎么常见， 对，不怎么常见。其次再往后就是胸了，还有胸的拉伸跟我们平常的拉伸一样，因为胸本身就顶到门上嘛，顶到门上或顶到墙上嘛， 对吧？然后曲肘九十度，然后同侧脚往前一弓步，那个力就一下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拉伸到胸的啊。所以这个胸部拉伸基本上都是。跟平常的都差不多了， 对。 但是在做胸部拉伸这个时候啊，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做向上向下的活动，就是那个手臂啊，原来我们是肘跟肩平，对吧？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拉伸，我先这样平着做，然后呢拉伸一会儿啊，你把那个手啊往上挪一点点，就拉伸胸下面会多一点点 哦， 拉伸之后呢然后再往下挪，然后肘呢接下来再低于肩膀， 就把胸上侧， 对，这个时候拉伸胸上侧，这样就整个胸部的拉伸就会比较充分了，比较充分。而且一定注意的是同侧脚在前，这个是始终在强调，我们原来在讲这拉伸的时候也提过，胸部拉伸一定是同侧脚在前，不要对侧脚在前。就比如我拉伸我的右肩，一定是我的右脚在前面，右侧腿在前面，右侧腿往前弓步。如果你的左侧腿往前弓步的话，你身子转不过去，你不是向相反方向转，你是向相同的方向转，这个时候你胸部根本没有拉伸感，一交替然后往前一弓步，那个力立马就出来了，因为腿的力量很大， 对 啊，腿的力量是非常大的。然后肩部这些啊，就是比如说像三角肌这些，它有疼痛感，但是不会像咱们平常那么敏感， 尤其它也不是什么大肌肉群啊，一般好像就是大肌肉群出现这种酸痛的感觉会比较明显。 因为肩膀，我说一下为什么咱们说肩膀啊包括小腿这些，它的这种迟发性肌肉疼痛感就不会像我们说的胸啊大腿前侧啊臀部这些那么敏感呢，因为平常他们这些地方呢它容易受力，换句话说就这些肌肉它的这个受力度很强。你比如小腿吧，你每天都在走路，你只要走路就会做绷脚尖，走路就会做绷脚尖。你像他每天走多少次，对不对？但腿不一样，就长江脸我也是在走路，但是你每天走路你会大幅度走路吗？你跟登山的时候那个腿迈的幅度一样， 对 呀， 你要高抬腿， 但是完全不一样。包括胸，为什么胸有时候会有很多感觉？因为你平常说实话，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肩膀拿东西，很多时候就一拎就起来肩膀嘛发力，但是你说我用胸去推东西，你会发现除了拖地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而更何况拖地的很多时候用手臂的力量就够了，就胸这一块好像用的不太多，当你练的时候一旦动用到它就比较敏感了。这个是跟你平常使用度一样，就这个肌肉老用就像你训练一样，你总是训练到这个肌肉，那么它的这个感觉啊就会比较明显。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常教练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迟发性肌肉酸痛的问题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也告诉大家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其实很简单，我们把拉伸做到位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疼痛感。 关键是你在疼痛，第二天疼痛，你还是要做拉伸。 对， 就不要不动，不动的话，你记得你的周期反而会长，长痛不如短痛。 对， 这是一个。 对， 但是要注意啊，如果第二天出现严重的迟发性肌肉酸痛，同时伴随有尿血的情况下，赶紧去医院。 对， 这种情况就是 不是靠拉伸就能解决。 对，这不是靠拉伸了，这个是有问题了，这个就是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出现了。 对， 这个是赶紧去医院了。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